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冠声文化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将军令》，作者偷偷写文，第一卷第29集。过了几日，皇帝宣陈泽明入宫答话，吴过拿来干净衣裳给陈泽明换过，又喊来马车送他入宫，一切安排得当，无不妥帖。陈泽民心里感激，不由感叹，当初自己在战场上还有几分看不起此人贪生怕死，却原来人在各个方面的才能各不相同，哪里能一一强求。到了宫中，自然有内侍前来接手，压着他一路蹒跚前行。待到了御书房前，他无意间抬头，不禁怔住，前方一个人正立在廊前低头沉思，那眉目那神情竟然分外的熟悉，他几乎张口要叫出声， 杨良，他不是死了吗？难道是鬼魂？ 那人听得响动，偏头看了过来，见他手上镣铐，不由皱了皱眉，露出些鄙夷神色来。两人这一照面，陈泽明将那个名字生生咽了下去。相似的面容，相似的神态，可杨良总是带着从容而不羁的笑容，简直亲近，这个人却板着脸，眼神中的冷淡似乎要拒人千里。杨良少着华服，这个人却衣着华丽，完全不同的两个人。更重要的是，这人还不过是个少年，那少年抬足往御书房里去了，陈泽明却在门外候着。片刻后，里面传来了皇帝的笑声，似乎很是欢愉。再等了一会儿，有人叫他进去，陈泽明不自主叹息了一声。 轻的伤可好些了？ 谢陛下关心，好多了。 请来看，他是不是与杨良很像？ 确实很像。 他是杨良的远房侄子，朕命人找了多年，今日才找到。想当初朕为太子时，还抱过他呢。 那少年见万岁言语间居然颇为看重此人，也生了好奇心，仔细打量陈泽明。 恭喜陛下， 吴过也不会找件好衣裳给你穿吗？怎么还穿着囚服？ 案情未定，臣仍是阶下之囚。 人都死了，线索早是断了，还定什么？你这边回府江阳，不必到天牢去了。 遵旨。 到御医那里拿些伤药，好好休息。往后的事，朕自有定夺。 有人上前来将他锁链去掉，陈泽明重重叩了个头，低头退了出去。出屋时，听皇帝对那少年温声说道：“ 你就仍住你叔父的旧宅子吧。朕赐些宫女给你，以后常到宫中行走。” 回到家中，母亲见了他身上的伤痕，掩面流泪不止，陈笃连连叹息。陈笃告老后，舒心日子已经过了多年，不问俗事太久，猛然间听说儿子下了天牢，骤然间居然有些失措，这一下子见到儿子无碍回来，才劫后余生般的松了口气，却又是忐忑难安。 是孩儿不好，老父母忧心了。 说到后面，不知为什么却撑不住那个笑容，略一低眉，泪水便悄然落了下来。吴过仍在负责此案， 既然牵扯如此之大，自然还是需要给天下及朝野一个交代的，哪怕那就只是一个交代。不多久，圣旨下来了，那张地契被证明是伪造的。据说这地契出现的也很是神秘，是连着一封检举信一道，于某日在大理寺卿退朝时从路旁被扔入教中的，查不出是何人所致。而韩公公的密奏依然生了效果，陈泽明被罚一年俸禄以惩戒他的不作为，并命他伤好后重赴前线继续主掌帅印，戴罪立功。陈泽明养伤期间，吴过也常来探望，他京中无亲无故，虽然已经有了府邸，可到底冷清，所以除了探病，只怕还有些蹭饭的意思。吴过对他受罚一事倒颇为不平，据他自己说，也曾在皇帝面前力争过，可皇帝不以为然。陈泽明听着也不言语，面上毫无表情。过了段日子，伤养好了，再上边关，监军却换了人，陈泽明松了口气，要他在每日里毕恭毕敬地面对韩公公，实在也是种酷刑。在他离开的期间，皇帝派的人倒也不离谱，是朝中最长守城的一位卢江平将军，可见对他的攻守之策，皇帝还是赞同的，并不糊涂，这倒不出陈泽明所料。罚俸一年本就是最轻的惩罚，该是做给人看的，只是他到底是怎样的心思，陈泽明却再也没有兴趣去猜。绿岩趁着陈泽明不在，曾发动过几次猛攻，想趁虚而入，卢江平居然在那些攻势中仍将城守了下来。见陈泽明到来，卢江平舒了口气， 总算是能松口气了。哪里，换了我只怕不如将军。 他倒不是谦虚，坚守并不是他所长。两军对垒，绿岩远远看见他银白盔甲红缨如火，不禁笑了笑，叫了人到阵前喊话。 陈将军，听说那昏君不分青红皂白将将军拿了下狱，如今尚能全身而出，实乃你我之幸啊。 何必猫哭耗子， 我匈奴战将也多，可无一人如将军一般委曲求全，置身人下，这大概也是汉人和我们匈奴人的不同吧。 众人倒还不大明白他言下之意，并不在意。陈泽明一听置身人下四个字，分明另有所指，万万料不到他竟然还拿这件事在人前来辱自己，不由得脸色骤变，心中大乱。那人还要再喊，陈泽明反手一摸，连上三箭，猛拉满弦，只听见一声呼啸，那三箭并排射出。他急怒之下出手，真是气势如虹，急如流星。那人躲避不及，竟被三箭穿心而过，踉跄着倒下，立即断气。几方兵士见主将神射，顿时欢声震地，不绝于耳。绿岩却只是微笑，待呼声稍歇，他又着人朝着他喊道： 你杀得了一人，灭得了天下众口吗？ 给我上！ 冲啊！ 冲 啊！冲啊！ 一拍马臀，身先士卒，急射而出。他这心浮气躁，却恰巧是兵家大忌。此刻他还年轻，有些事情不能忍也得忍，他虽然知道却还做不到，绿岩要的便是这个效果。匈奴人很少硬对硬的打，两军交战不久便佯败退走。陈泽明见对方撤退，也不敢掉以轻心，立即鸣金收兵，却在他整队返城时，绿岩大军突然掉头冲了回来，杀了几回马枪。陈泽明措手不及，队形立即被冲乱，两军很快融在了一起。不少匈奴人跟着人流往城内冲，城内士兵被这变故惊住，可主帅还在外面，便不敢关门，城门下一团混战。陈泽明拍马奔到城下，拦在吊桥前，杀了几个往前冲的匈奴人，回头纵声大喝： 关门，升吊桥。 此刻大军只剩了小半在城外，按说陈泽明身为大帅，应立刻冲回城中再收吊桥，以图后事，可他却本能地落在了后面，这心里在危机中连他自己也未能察觉。 沉重的声音响起，城门渐渐合拢。吊桥升起时惊叫升起，不知落了多少兵士到护城河里去，却在收到一半时似乎出了故障，再也无法往上走。匈奴兵跳起来堆成人梯，攀爬而上。绿岩在阵后看着一切笑了起来，他的目光所至，陈泽明满身是血，勇猛无敌，但那只是困兽犹斗。城外的汉人兵士越杀越少，更多人涌到了白袍小将那里。那是必经之道，陈泽明已经杀得双眼充血，前赴后继的敌人一个个在他马前倒下，没有人能掠过他血亮的戟尖。然而他们似乎永远杀不完，毫无畏惧地往他面前涌来。陈泽明渐渐有些神志模糊，手中却是丝毫不慢，一股血喷到他脸上，粘稠的液体渐渐干涸，他却腾不出手去擦，他咬着牙几乎要睁不开眼。就在这一刻，城门内一声呼喝响彻云霄，匈奴人都被这豪气震天的叫声惊了一惊。城门突然洞开，一队汉人兵士身着黑甲纵马而出，吊桥轰然落下时，桥下搭人梯的那些匈奴人发出了尖叫，纷纷滚落水中。陈泽明已经杀红了眼，这些声响他没有听到，或者纵然听到了，他也根本无暇顾及。砍倒最后一个敌人时，再没人往他身前冲，他不明就里，却又觉察这个难得的空隙，抬手抹了抹脸上已经半干的血迹。天地在指后颤颤巍巍，摇摇欲坠，他的手因为疲惫而无法自控地发抖。方天画戟渐渐下垂，他弯下腰靠在艾奇的脖项上，喘息着吐出口中的黄沙。不能松手，松手就完了。他收拢五指，尽全力抓着险些脱手而出的戟杆，极为冰凉，这让他多少清醒了些，然后终于能察觉到了身旁那奇怪的静默。抬起头，他看见数排黑衣骑兵正沉默地背向着他，他们将匈奴兵阻挡在他之前，接连起伏的锋利枪尖在阳光下闪烁出耀眼的光芒。 大帅， 他想回头，却突然一阵晕眩，往马下跌了下去。落地时那一刻，他看见的是颜青惊慌的脸。点击订阅可以第一时间收听剧集，欢迎大家转发分享评论，多多支持将军令。